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同志们，朋友们，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森 啊，坐在主席台上的今天是我们三，但是遥远的望过来，正在走过来的是两会的雷人方阵。 听到这个音乐非常熟悉，因为我们在小的时候运动会的时候啊，都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方阵。 那个时候运动会当通讯员都说啊，现在正步整齐的走来的是啊，这个某某班某某队，他们的口号是 初三一班 啊，没有最雷，只有更雷。啊，这个两会开始了，雷人的方案啊，或者说雷人的议案，又是一个这个必选动作。今年的这个雷人提案又有什么呢？这个天字第一雷啊，我个人觉得的这个天字第一雷，有一位叫周森的这个人大代表啊，就提出了他的一个身份啊，现职是一个慈善方面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他就提出要求以后在中国人的这个工资里面啊，强制一部分跟这个税收跟或者说养老金一样，有一部分慈善性的捐款啊，强制从每个中国人的这个工资所得里面捐出一部分钱，哎，作为这个慈善用途。这个网友们纷纷惊呼，这就是天字第一号抢钱法案。 我们看看他的 title 好了，他是全国人大代表，但是他也同时是中华慈善总会的荣誉副会长。然后他就说呢，就跟纳税一样，超过3500多少税，超过5500多少税，就是说哎，香港比如说我们平均工资10000块钱，那一万块超过10000块就要到交多少给这个慈善机构。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代表为什么他会提出来这个东西，因为我在网上看了一些网文的一些回应，他是在说他在抢劫 啊，对啊， 抢劫一样。还有这个建议呢，就是如果是通过的话，对民众的影响那么大，他这个代表提出来之前有没有咨询过就是民众的意见？我想了解一下这些代表呢，他们提出的提案之前，他们会做功夫吗？ 这个就要问代表自己了。我相信这个，如果我们现在请到周森代表的话，问他这个有没有做过功课啊？我相信他一定会回答说，这个当然是一个有理由的，因为你看所有的我们看到的雷人提案都是跟这个代表的恐怕是本职工作是有一点 关系 的。 我看到一个官方的说法啊，一个是人大代表，还有一个是政协的他们的一个提案的过程。对，包括这个政协的，我们具体来看，他说政协提案是政协的参加单位和委员向政协全体委员会议或常务委员会提出的，经过提案审查委员会或者是提案委员会审查立案之后，交付有关单位办理。 还是要有一个审查立案之后才能够获得一个。 那中间也说出这个提案的时间不限、内容不限、人数不限的三不限制这样的一个原则。 但是这个提案它有一个限制，比如说我知道人大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你要获不到30个人大代表的这个联系属啊，或者说这个代表团的推荐的话，你是不可能啊进入最后的这么一个投票表决，或者说真的成为一个预备法案，我们说英文这个 draft 草案的这么一个程序的。而大部分这样的雷人议案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说过哪一份正式有进入说被严肃的正式的讨论的阶段。 所以这个东西一出来，我相信媒体是非常高兴的，那大家把它转载出来，哇塞，你看看这些大家选举出来的一些代表们他们的一些提议哦，到底是真不是是不是实际。 对， 你刚才说的那一个，你说是最雷人的，但我觉得 这是今年的第一号，还不肯定不是最雷人的。我估计两会才刚刚开始，大家 好像还有一个比较雷的，就是光标，陈光标， 对， 他提出来一个也是很雷的，就是说9年免这个教育，没有这个9年教育 义务教育， 对对，义务教育之外的人就不能生孩子，对吧？ 哎，这个是一个陈光标的这么一个不能说是议案，也不能算得上提，因为他 只是一个建议，对吧？ 人大代表都不是，所以说他只是一个列席旁听的这么一个身份， 他只是一个建议， 他只是在 边上可能作为普通民众这么一个建议，那我想这个当然这个彪哥跟任何一位普通老百姓啊，他都有建议的这个权利啊。那所以呢，说到这个事情，大家会很多媒体会把他的这个列为一个所谓的雷人提案，那其实他根本不具备一个雷人提案的一个条件， 根本不是提案。 对，因此我注意到昨天就有一个网站就整理了这近几年来所有的这个雷人提案的这么一个汇总，它不叫它雷人提案，我觉得它还是挺负责任的，叫做有争议的这个说法。 这个词语比较中性。 哎，我觉得这个词语比较中性。另外一个呢，其实你如果对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些雷人提案进行一个分类的话，有一种我觉得我这个看得出几种类型，一种呢叫做真正无脑型、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强制捐款做慈善，这个呢 有一点无脑了，已经 就不要有一点了，就是完全无脑的一个。 可以说他的出发点还是好的吗？ 做好事 情。对对对，他为了做一部分的好事情。 好，这个就不予考虑了。 那真正无脑型，我觉得那个夫人补贴是一个非常无脑的。他说这个官员是广东省的政协委员，广东发展银行的董事长银行的董事长他说的提议要案呢，就是说给官员发夫人补贴，因为现在让搞活经济的市长去挂职交流，没有人愿意去啊。他说即使有人愿意去，恐怕市长家里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啊。 对， 他就说，哎，给这些官员的夫人每个月10000块钱，叫做夫人补贴。他说有一个关键词，他说每个月10000块，一年也就12万，他解除了官员的后顾之忧，获得家庭的支持。 这个从这个家庭和谐的角度来考，好像是一个善意的一个举动，但是我觉得他计算方式不对。什么叫一个人一个月10000块钱，一年才就10几万？这个每家都得乘以3、4的这样的乘数，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呢？对不对？你发夫人补贴，二奶发不发补贴呢？这是一个 二奶发， 二奶不是夫人 吗？ 二奶说不定还要多发一点呢。好，这个刚刚说的是有一个真正无脑型的一个提案，还有一种呢，就是其实是代表啊，或者说委员比较冤枉的，就是属于断章取义、以讹传讹型。比如说我自己有一个印象，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就是18大的时候，这个梁稳根，中国的这个首富啊，这个三一重工的董事长，在18大上呢，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共产党员的这个老婆都比较漂亮，他其实、 哦、 对这句话呢，你说其实放在如果 其实当时不是这么说的， 对，他其实是一个开玩笑啊，真的是开玩笑，我们有的时候这样开玩笑，结果呢就被别人当做一个严肃的一个论断啊，就被别人桥接说，为什么你要当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员的老婆比较漂亮，所以我才当共产党员。好，这个就是断章取义。因此呢，在你像人大政协这个两会的这个会场上面啊，这样的事情也不少。那最近这两天，李小林委员，这个李小林委员就出来说了，他是说这个关于去年有媒体传他说要给全国的人民建立一个道德档案的这件事情，那他就澄清说这个是记者的一个误传，他当时说的是建立一个诚信的档案啊，就类似于你这个办信用卡、啊、有一个征信的一个记录，那么不知道怎么着就被别人这个断章取义听半句啊，这个以讹传讹变成了这么一个 道德 档案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呢他也觉得啊挺冤枉挺无辜的。那这件事情到底当时是传错了传对呢，说实话现在不可考， 他可能说了道德这两个字， 对，但是我相信啊，在这个两会一个是信息量非常的杂，而且大家对于这样的雷人提案说实话有一种内在的需求啊，这个大家有一种娱乐的这个欲望，因此呢不排除啊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对， 剩下还有一种这个鸡毛蒜皮型。鸡毛蒜皮型呢，就是说怎么说呢，就很多提案啊，或者说很多议案，它不是真正的不对，不是真正的无脑，也不是说真正的有错，只不过呢他提的就是你觉得不是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今年我注意啊，听到有一些建议啊，说是要给这个中国的大学生毕业的这个学士服要改穿汉服。对吧，你说这个是有错吗？没什么错。好像从他的角度来说也说得通，但是就大家觉得这是一件挺鸡毛蒜皮的事情。 小题大做了一点， 对，小题大做、 哦、毕竟是一个委员嘛，毕竟是一个代表嘛，你是这么多人选出来的，你代表的可不是你一个人的意见，你代表的是你那个区域或者是那一个界别所有人的意见，那你提出来这个一个提案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没错， 我们来看看，其实我刚刚有说到有一些人呢，他们是没有这个提案的一个资格，但是问题是他们在社会公众界其实是蛮有说话的一些权利的，比如说像这个薛蛮子啊，比如说像演员范伟，然后他就说范伟他说满足国人最基本的一个 需求，我的两会提案就是说，每个人可以买得起房子1000一平米，每个人看得起病，基本免费，每个人上得起学，全部免费，每个人可以呼吸到无毒的空气，每个人可以吃到健康的食品，每个人可以买到回家的车票，甚至是人死后也有免费的墓地。大家如果同意，请转给两会的领导。 这个范围不是代表。 他不是代表，那这样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这样来看的话，作为一个演员，他其实抒发的这些当然是很感富有这个感性色彩的。可能一些提案他没有一些，比如说基于非常严谨的数据啊和非常严格的一些考察的这些 基础，很多是道德呼唤， 对他的一些道德呼唤。但是我们刚刚看到你刚刚说这个，有人说提议说把汉服作为一个毕业的这个学士服，那为什么不可以在所有我们民生化方面的一些话题做出一些他的贡献呢？是不是因为这个提案的人太多了啊，每个人都在说火车票呀，每个人都说这个墓地呀、空气呀，所以要另辟蹊径，哗众取宠呢。有网友就这样评论说，你们再不要再提这些雷人提案， 您平时微博上就发发段子就可以了，不要到人民大会堂去发段子去 了。 其实这个情况在我拿香港来比比，就是在香港这些议员呢，有时候就提出来一些就是草案去讨论一下，他们提出来的草案其实他们根本都不知道，应该说他们也知道哪个草案通过的机会不会大，但是去拿一些支持，拿一些选票。那这个情况会不会放在两会的代表里面，有没有这个相同的情况呢？ 这个两会它不存在一个拿一些支持拿一些选票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很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也是给逼出来的，就是你像其实最常见的问题，见到两会的代表，哎，都会问，哎，代表你今天有什么提议啊？ 对 啊，那有的代表他真的没有什么提议的话，我真是，我平时真的是太忙了，我做生意啊，这个吃饭喝酒呀，非常的忙啊，那怎么办呢？你这个时候一定要问我有提议，我不说提议，你又骂我无能，对不对？那我真的就给你想一个提议，我结果一拍脑袋就拍出来，有的时候是好主意，有的时候是一个坏主意了，哎，这个所以也造就了很多雷人提案。但是啊，我这个必须得说一下，我们说的今天雷人提案里面，这个有争议的这个提案或者说言论，其中有一些呢，大家仔细去看啊，其实不是很雷。 对，好，我们等一下广告后回来可以研究一下哪些提案它的出发点是 OK 的，但是提出来好像这个施行的可能性不是很强。 是，好，休息一下，三点话新闻，待会儿见。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今天我们讨论是两会的这个雷人提案。雷人提案其实这个议题可以设计适用于每一年的两会啊，都会有那么一些雷人提案。但是我们刚刚说了，这个有几种类型，有真正无脑型啊，还有断章取义或者说被媒体传坏的，还有呢是鸡毛蒜皮，就是本身它也有道理，但是你放到两会的这么一个地方来讲呢，就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认为啊是其实不雷型。我来说一个啊，这个被大家认为是雷人提案的，这个是2012年的这个去年的这个两会啊，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啊，中国美容时尚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他说呢，这个提出老婆做家务，老公需发工资的这么一个建议，他说要把实施家务劳动工资化的一个建议，这个呢被当年被人列为了一个雷人提案。但是其实呢，我觉得说实话是说得通的，就是你不要把它用这么简单的语言说啊，老公要给老婆，对，你这个不要简单的以老公要给老婆工资来概括这件事情。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有很多这个家庭主妇，家庭主妇可能没有经济来源， 对， 那没有经济来源，你在有的时候家庭里面这个地位啊就会相应的下降，对，你会比较被动。因此呢，是不是在这个家庭财产啊，不一定是发工资的形式，就比如说家庭财产的这个分割啊，或者说有一些决定的时候，哎，考虑到他家庭妇女的这么一个地位，她做家务也是为这个家庭做出一份贡献，因此呢要给她一个平等的对待。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啊，这个一点都不 雷。他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保护那些家庭妇女嘛，因为他的这个目的，他说让大家承认家务劳动的一个价值，让女性摆脱对于男性的过度依赖，这个话是说得通的，是有道理的。 是， 但是呢大家就是如果做成一个标题的话，我们如果做记者做成一个标题的话， 就听上去有一点听上有点搞， 老公给钱，老婆做家庭妇女 啊，这个就是这个，其实他不是很雷。那刚才这个哈森也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说有些代表他真的这么提，他是为了可能有很多种动机，有的可能是真的是没话找话说，那有的呢，我觉得就是跟他的这个背景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今年我们就是 有看到说李书福这个政协委员、 嗯、 他自己是搞这个吉利电动车嘛、 嗯、 所以说他提的议案呢我注意到都是跟哎这个比如说新能源啊 对 啊包括跟汽车啊 对 啊包括环保啊、嗯、这方面有一点关系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觉得他雷啊包括我们第一个说的这个慈善强制慈善捐款的是跟这个代表或者跟这个委员他本身的背景是有关系的、 嗯、 他一定要往自己这方面去提所以大家会觉得他这个提案呢就是为自己在谋好处啊，为自己在谋利所以说大家觉得他雷 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复去讨论的一个空间吗因为那些代表如果他们提出的一些提案是有利于他自己的企业或者是生意的话那会不会有人去查他们相关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有没有 这个我觉得根本不需要查的这个完全是写的比如说这个慈善总会的这位代表他提了一个要求每个人工资里面强行慈善捐款 直接受贿 对这个好像就是左手掏给右手的这么一种举动这个不需要大家去查但是我的问题是说、嗯、如果说代表他真的提了这个提案是跟自己的行业利益、 嗯、 或者跟自己的直接利益有关系的这个就是有问题的吗 嗯那其实我们看到有几个他们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像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慈善总会的、 嗯、 大家一看到他就是关于这个慈善的嘛 对你好像是感觉给自己在谋利的一种感觉 嗯那还有我看看啊 如果放在香港肯定不行 就是有个利益输送的这样的一个嫌疑 对 放在香港的话大家一定会指责你是利益输送比如说你这个比如说这个酒店业你要是去提议说这个酒店业免税那大家会觉得你这个议员这个就有点靠不住、 嗯、 但是问题是在中国的这个两会跟两会人大跟政协这个代表制度里面啊、 嗯、 他有的时候对于选民的这个负责政协就没有选民了但是人大在技术上是有一个选民的、 嗯、 他对选民的这个负责度相对来说相对低甚至大部分的、 嗯、 其实我们之前也去问吧每一个这个选民很少有人知道自己代表自己的这个人大代表到底 是 谁、 嗯、 因此他也不会知道说啊这个人我就应该去追究他的这个责任你追究了也没有用因此你如果纯粹当做一种建言建策的这样一种平台、 嗯嗯 这个代表他有没有可能做到就是说举贤不避亲啊我自己虽然跟这个利益有关的但是我仍然可以提出这样的方案 嗯我觉得是这样啊如果是这个一个阶层里面或者是一个界别里面他是应该从他现有的他所知道的那些知识和他所生活的那个环境提出相关的一些提议的因为他了解嘛 嗯 他首先被选出来他本来就应该是这个行业或者是这个界别的一二等 有点像这个香港的这个功能组别的这个 对 呀、 啊、 对 那所以他提的意见是应该跟这个界别是有关系的或者是从内部发生的、 嗯、 那他应该是先把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跟我们说清楚就像你刚才说的、 嗯、 为什么那些两会的一些代表到了现场有记者问他才一拍脑袋说出一些提议呢这个两会是一个很长的准备过程呢、 嗯、 你又不是今天才知道我明天要去开会的、 嗯、 那前面一两年你在干嘛呢、 嗯、 你不是应该从开始就积累这方面的素材和这方面的意见的一些基础吗、 嗯、 那你到时候提出来的意见就不会是看上去特别的雷人而是应该是比较严谨的所以对于他们的 那是不是反映的就是说只是代表跟他们的所谓的选民就是那个距离比较远一点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我刚才看了一些资料就是香港的一些代表他们提出来的一些提案的一个相关的内容也是跟他们的界别跟香港市民那个关系是比较近的 对那像我就想香港的功能组别香港的功能组别也不是一个选区的一个负责他也是这个行业推举一个人出来那这个人他在立法会里面其实跟一个所谓民选的一个议员是有同样的一个投票的资格跟投票的权利的、 嗯、 那么他在这个投票的时候他难道就不会考虑说哎，我是不是如果提跟这个我界别比如说有利于我这桩生意的一个法案会被大家质疑吗 嗯， 这个我觉得很难界定吧， 是吧？ 对啊， 这个看来哈森也没有这个具体的答案啊。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难说，因为如果说出现一个代议制的这么一个代表，他不向他的这个选民负责的情况，你就真的只能说让他凭良心来讲话。 对， 但有的时候这个良心啊，不是非黑即白的，很多人这个良心是 灰色地带， 是介乎在这个中间的啊。这件事情很难说。好，我们先休息啊， 嗯、 待会儿回来继续讨论这个雷人的这个话题。 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哈森。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雷人提案，哈森要说这个香港有没有出过什么雷人提案。 其实香港的我觉得他们就一点都不雷，比方说我看了一些资料，就是工联会的代表陈远贤他这次参加两会，他就会提出来关于自由行开放城市1000多行的相关的提案。谭耀宗呢，他就会说关于那个停止那个水货客的那个相关的问题。然后呢，就是前政府的咨询顾问，就是刘娇介教授，他就会探讨就是香港加入这个东盟这个相关的问题。但是我听了这些话题，就是可能他们提出来也没有什么立即的一个看到成效，但是都是香港关注的一些情况。但是他们有没有一些雷的一些提案呢？我暂时就是看不出来，因为香港人比较现实一点，就是看他们的需要，看香港人的需要去提出来的。 我相信内地的两会肯定也有很多关于这个时事的一些热点的议题肯定很多，因为这些雷人议题只是非常少非常少的。 这个雷人议题它之所以能够被单独摘列出来作为雷人议题啊，这个本身其实在数量上绝对是少数啊，这个还是得相信。但是我的一个考虑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评判它是不是雷？其实有一些雷呢，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这次广东有一个律师的一个人大代表啊，朱烈玉代表，他提了这么一个建议，说呢，以前的这个贪污的金额10万块钱以上就可以判到10年，那他说现在10万块钱呢就要判到1年，这个大家第一反应觉得很奇怪，你这个要反腐败嘛？为什么贪污的？贪污的金额反而把他的刑罚降轻了呢？但是啊，这个我相信背后他的逻辑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通货膨胀包括贪污金额的这个普遍上升，你这个刑罚已经不能够适应这个跟你以前这个量刑的标准是初衷是不符合的， 与时俱进呀。 对，所以它是一个与时俱进。我想他考虑的这个初衷是这样的一个初衷，但是达成的一个效果呢，却让大家觉得很雷，这是一个，就是你如果从他的专业来看是这么一回事儿。 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刚看这个官方的这个文件，他说这个提议啊，就是说是个人，其实是每一个这些代表的个人开始的。那在香港，我相信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有很多的议员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有选票在手里的这些人士，他们是有一个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顾问团或者是一些智库。在经过这些所有的提案，它是有一个透明的过程，比方说他们是怎么刚开始提出来的，那之后进行一个什么样的修改，有一个公示的过程。那对于两会的这些提案，我们听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意见或者是建议啊，为什么会出现一些雷人的案件？我们感觉上他好像没有经过非常严密的或者是一个缜密的讨论的过程。 没错， 不是集体的智慧。 还真是，你如果是去看到这个很多美剧啊或者英剧里面讲到这个美国或英国欧美国家的这个政治的话，他的一个代表他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对呀， 不是说我今天拍脑袋，我今天想到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有理就是有理的。第一，我觉得这个香港也可以看得到，它有一定有一个常设的一个办公室。另外呢，它一定至少得有一两个助手吧，还有两个幕僚啊，大家给他上收集建议。我提出的每一个议案，不管这个议案最后是不是能够通过，我首先对于我这个提议我要负责的， 对，你要经过论证的过程，它是不是可行的？那有一些 ridiculous 的理由， 对，你就在第一轮就已经直接被删掉了。即使像是这样，我们觉得啊，可能他个人专业，他觉得这是成立的，但是呢，他如果一提出来，在征集大家意见的阶段，我相信像刚才这个10万元的这个说法，这种提法的话，就会遭到他的。如果我做他的这个助手的话，我绝对不会让他把这个议案提出来。 对，你为什么是10万，不是20万，不是30万？这个数字是要有一些理论的依据的嘛？你不能说啊，现在这个与时俱进，那这个钱就要翻倍或者是减少， 还有 说了算了。 对，还有我觉得就是那个成佛那个不能够跟那个金钱挂钩，就要跟他们的程度挂钩。有人贪的小，但是贪的他太离谱的话，那肯定要判比较长的一些刑期。 这个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但是问题呢，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跟我第一跟我没有什么沟通，我对这件事情没有什么预期，就是斜刺里杀出一件提案来，然后就是劈头盖脸的盖下来，我也不知道这个为什么有这个 来由啊，没有一个前因后果的，所以说对大家的理解来说呢，每年又到两会，就是这种信息比较爆炸。平时大家都不知道人大代表自己的人大代表是谁，两会的时候突然冒出了3000个人，三千个人说是这个人大代表，好吧，那么他们这个时候的这个意见我们就要听，听的话呢，你会发现好像又接不上轨，那你这个时候就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 嗯， 但是我还是得说两句，这个咱们不能够把这个雷人提案一竿子打死。 嗯。 有一些雷人提案呢，是体现了这个社会的一个变化，或者说所谓一个多元价值、一个思想的活跃的。 其实，如果它引发了很多公众的讨论，就像今天所说的这个具有争议的提案嘛，它既然是具有争议的，那就意味着很多公众会有一些讨论。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网络的力量有多么的强大，它慢慢慢慢，如果有很多人积累的，尽管这个提议是非常雷人的，说不定这个建议就会被上面所重视。那大家会看到了，哎，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呢？集思广益也有它的好处在啊。 真是， 今天看到。有一条就是最新的一条，这个政协委员陈思思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提案，他说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很少了解，然后他就说呢，他表示目前大陆对于港澳台的文化输出还不够对等，他说我们对于港澳台的明星是过于崇拜了，但是港澳台同胞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很少了解。然后这个一说呢，下面就有很多网友说，哎，你多唱歌少说话 啊。这个香港同胞哈森来评价一下，你觉得这个雷吗？ 嗯， 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增加这个中港澳的港澳的一些同胞的一些认识，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雷的，是应该，因为你对国家的认识肯定要多的。 嗯哼，但你听说过陈思思是谁吗？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见，但是要看推出来的内容是怎么样的。 嗯哼啊，这个哈森还是比较委婉的表达了他被雷到的这种感觉啊。那这个 小雷 还有一位啊，这个冯小刚，冯小刚导演之前在记者问到他说，这个你有什么提案？冯导就非常理直气壮的说，我没有提案。 对，他说无提案 啊，无提案，吃饭 先。陈东也是没有提案， 先吃饭。但我也在想，你说现在很多这个雷人提案，咱们都觉得是被逼出来的， 对对对， 是被因为你要有提案，所以要有提案给逼出来的。但是一个人大代表，一个政协委员，他真的没有提案，真的没有提议的话，我们可以接受吗？ 对呀，他所代表的那个区域的人同意吗？首先你不是代表你自己，你代表的是大家选出来的这些人、那其实你是有一次机会，就像是一个投票的机会的呀。那你在这个投票的时候说我弃权，对吧，我就很不负责任说我先吃饭，我没有什么意见，那是不是浪费了这个机会呢？ 是不是 浪费了这个大家发声的一个意见的渠道呢？ 我觉得你看人大做的事情里面啊，你这个提案或者说建议，这个不是他职责的全部，他还有一个比如说人大的这个财权 选举啊， 选举还有在这个比如说财政预算案， 对 政府的工作报告，人事的任命，你是不是让他通过，这个也是他一个所谓监督 举手权， 对，或者你说白了举手权，你也可以选择不举手啊，当然这个这些权利我觉得跟你的提案跟你的这个建议的这样的权利或者这样的义务是至少是一样的，不说他更重吧。所以如果说出现这么一种情况，我觉得我是一个，假设我要做一个很称职的人大代表，我不提提案，但是我在行使我的监督权的时候，我能够认认真真的把它做好了。比如说这个政府工作报告，这个预算我不同意的，我就是我可以反对它。 对， 这样是可以接受的吗？你们觉得？ 我觉得就是他们一年才有一次机会，就跟燕婷说的一样，那为什么会放弃的提出提案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机会？肯定不会得到支持了。这个 你觉得一年一次的话就一定会有，正常人都得有话说。 哎呦，我看着这国内的网站啊，那个 blog 啊，就是每天讨论的问题又那么多。 嗯哼， 对， 你觉得网民的问题都那么多，这个人大代表肯定有问题，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一次机会是不应该浪费的，即使是没有提案，他也可以说出一些自己的意见。 嗯， 那比如说我在，比如说这个冯小刚吧，他在电影圈那么多年，或者是他见识到很多，他平时的这个说话也是那种大炮类型的人。那他平时既然有这么多意见发表的时候，在这样子一次人大代表上，为什么就没有任何的意见呢？难道 对这个冯导最近出的 电影界做出一些贡献吗？ 冯导最近出了一件事情，就是在网上跟人展开了这个屌丝的这个辩论啊，他认为这个屌丝是一种低俗的文化，其实这也是一种意见来着吧，但是他好像在这个政协来开会就没有什么话说。那有的时候我是觉得， 当然这是他们的个人权利了， 这当然我觉得这样的舞台啊，这个两会这样的一种两个礼拜的这种，你说是一个政治大派对啊， 给了很多能言善辩或者说能说的这个代表委员很多出镜的机会，或者说很多曝光的机会。比如说这个崔永元，崔永元说这个奶粉的这个问题非常的精彩啊。 嗯、 这个记者问他说，政协发言人说99%的国产奶粉都是安全的。 嗯 啊，你为什么还说不安全？ 他说我不知道那1%在哪儿。 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人家，怪不得是央视名嘴吧，这个又有集才，这个应答的非常精彩、 嗯。 所以两会的舞台呢，这样的你本身天生口齿伶俐的、伶牙俐齿的，当然占便宜。但是这个不完全是作为一个好的民意代表的标准啊， 嗯， 对吧？有的民意代表也许我就是实干能力特别强， 对、啊、 这个空谈误国 没关系、啊、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吗？对吧？那你真的那些能够兴邦的代表，兴邦的代表如果说他被别人问经常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那你就认定他是一个这个不称职的代表吗？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这种这个媒体的监督啊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说把这些雷人的话梳理出来、 嗯、 比如说把一些这个没有提案啊或者是大家非常不同意的一些提案告诉大家、 嗯、 就知道这些代表们他们平时在干嘛、 嗯、 对他们也是一种压力。 嗯，关键还是我觉得关键还是不熟悉。你要是平时就熟悉这个人的话，恐怕会对他有一个更加公平的一个， 就像香港的这个、嗯、界别， 嗯， 每一个人，我相信每一个行业，他们应该知道他们的这个选区的人， 比如说梁国雄，香港的这个长毛梁国雄议员、 嗯， 如果说我是长毛的选民的话，我就知道长毛他一定会是说这样的话的、 嗯， 他的关心的政策就是这个，然后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出位的一些举动，所以说他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雷， 嗯， 这是。我选他的选民的话，我期待的就是这样。那假设 你在意料之中了。 对，假设这个陈光标他以后决定要进军这个人大代表了，那进军人大代表了，他的选民如果说我可以选到他的话， 对， 我一定会是，哎，我真的是关心环保的，我真的是希望他能够用一些这个比较出位的这个举动去推动一下中国的这个慈善，或者说中国的这个环保新能源的这个产业。嗯、因此我。这样的代表，你在有一个沟通、有一个期待的这么一个基础上，这样的雷人，完全这种雷感啊，完全是可以降低甚至是消灭。 那你刚刚也说这个前提是大家选出来的嘛？现在很多问题是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的那个选代表我的那个人是谁嘛？ 嗯嗯。所以你说跟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选，不是完全选出来的关系。 就是在从刚开始的这个步骤上，就应该更多和更透明， 嗯、 然后和更怎么样更实际。比如说你刚开始是怎么选的？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 嗯， 连我们做新闻的都不太了解、 嗯。 那你更何况是普通的，就可能不是很关心新闻的一些老百姓呢？ 嗯嗯、 那其实那个文化是不是那个选民他们都不关心他们的代表？那代表也没有咨询他们有什么需要？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化？ 其实 你给他们关心的渠道，他们一定会关心的。 对。 知道中国老百姓有多么关心国家大事， 这绝对是。其实呢，在这个选民，你要说你一竿子全部打死，说大家都不关心自己的人大代表，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无奈。没有人会主动的选择这么去做，因为现在这个在人大代表选举的这个过程中，他没有一个所谓一个竞选的过程，他也没有啊。对选民张示自己这个纲领或者说政见的这么一个必要，所以说大家无从得知。 说实话，他们没什么压力呀、 啊。啊， 对吗？ 对， 除了这个媒体把这些雷人语句梳理出来的一些在网上批评，说不定有些名人还可以靠此红一把啊、哦。 嗯哼， 粉丝多增加一点， 真是。 但是其他来说，就是没有太多的压力了。 嗯、 他们真的是可能是就去吃饭而已。 反而是压力太小，所以才会有心情雷你一雷。 没错， 哎，真是这个，看来大家这个要擦亮眼睛，要多施加一点压力啊。这个雷人的提案，哎，在往年希望它能够更少一点，而且呢，我觉得大家作为公众评判的时候，也是仔细的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是所谓无脑型的雷，这个是真雷。但是有一些其他的雷呢，它恐怕它各有各自雷的这个理由啊。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说不定还能够发现一点道理。比如说这个给老婆发工资的这个提案，我觉得它不是特别雷啊，我是支持的。好，感谢你收听今天三立话新闻。我们这个前面说到雷人的提案了，一直没有说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什么。 其实今天这个薛蛮子他也有说，我的两会提案里面，他说如果我是代表委员，就要说这个长春的304的两个月大的婴儿失踪案，而且最后是被掐死嘛，这样的一个事件啊。他就说因为现在的刑罚太轻了，犯白粉要枪毙，犯奶粉在香港2年坐监、 嗯、 那偷孩子这个判刑太轻了。第二呢，他说市场需求太大，买孩子不入刑，没有买卖，哪有拐骗， 所以他今天说到的这个两会提案跟我们今天要说的有话直说的话题也非常的有关系啊。嗯、关于3月4号早上长春市内的一辆车牌号为 GAAM 102的这个灰色的一辆车辆被盗啊，车内的一个两个多月大的婴儿失踪。那在5号的晚间呢，这个事情进展就是警方通报嫌疑人周某已经被抓获了，根据交代逃跑的途中将婴儿掐死并且埋在大雪之中。这样的一个悲惨的事件出来以后，对于罪犯的声讨声是不绝于耳，但是问题是父母要负上责任吗？父母是指，虽然这个妈妈现在传出来是说因为精神问题啊，进入这个医院要进行治疗，就听到孩子死掉疯掉了嘛。 本身是当然是非常的可非常不幸， 非常值得同情的同时，是不是我们要问责一下这个父母，给其他的一些父母一个警示，父母是不是要负上责任的？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46， 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0200900，手机用户可以使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现在就可以打进来了。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三 D 画新闻，我是燕婷， 我是朱明奇。 进入到今天的有话直说，刚刚我们已经预告过了，说这个长春婴儿之死，相信这两天除了两会之外最大的一条新闻。 是从两会开始，长春的这个微博寻孩啊，也是同步的展开。基本上我在微博上关注的所有的这个大 V 们啊，都转发了这一条微博，全程的寻人。哎，当时我还内心里有那么一线的期待，这件事情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比如说像我们电影里面看到的那样， 最后是找到了、 哎这个、窃车贼能够良心发现，把孩子送回啊之类的。没想到，哎，以这么一个悲剧性的结果，而且是完全丧失人性的这么一个结果。 他不是抛弃这个小孩，而是把他掐死了，然后扔在雪地里。 本身是一个偷盗的这么一个罪行，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杀人，而且杀的是一个婴儿， 完全没有办法反抗他的婴儿。 所以给在这件事情中啊，参与过寻人的所有人都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情感上的这么一个冲击。 没错。 但是我们理性的来看一看。有人就指出了，这个婴儿的父母恐怕要负一定的这个监护方面的责任，因为不要说是一个婴儿了，恐怕是小孩，通常把他这个单独的留在车里面都是一件有问题的一个做法。婴儿那是基本上不可以，燕婷自己做妈妈，我相信这个就能够理解得到。 对，因为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首先很伤心，但是非常的气愤，这样子一件事情，而且也真的是有一点，我相信那个妈妈是非常后悔的，父母是非常后悔的，当然给予很多的这个新手妈妈父母都是一个警示啊。那今天我们赶快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来问问他们关于这个父母，他们是不是要负责任呢？怎么负呢？以后怎么样来杜绝或者是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有什么可以我们来做的？来听听看。来，陈先生你好。 喂 喂，陈先生。 陈先生是在五号 线，可能线路有些问题啊。好，我们再来接听 王小姐。 王小姐你好。 哎你好。 哎，来自哪里？ 我来自湖北武汉。 对于今天这个事情你应该知道吧，怎么来看待这个责任方面的问题呢？ 我觉得那个父母是很有责任的，因为作为婴儿的话他是没有行为能力，然后他不可以自我保护，同时我们的社会也没有达到这种就是门不闭户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说父母作为监护人的话，他们应该是倍加看护，然后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但是这两位父母把这个婴儿放置在车内，然后没有受到，就是没有受到应尽的那种责任，他们的监护职能没有达到，因此产生的这种严重的后果，我觉得父母应该是负主要责任的。 好，谢谢王小姐。 刚刚他说的这个父母负主要责任，其实在香港和这个美国，比如说美国 有法律规定呢， 疏忽照顾儿童罪、啊、 这个是父母可以判被判监的。如果说在香港的话，这个定的是有点高的吓人，16岁以下的孩子就不可以被单独的留在家里。 就你15岁一个中学生，你也不能单独在家里。 对，我相信这个恐怕适用于这个在单独留在车辆里面。而且之前在香港天热的时候发生过几次，这个家长也好，幼儿园的老师也好，忘记把小朋友从幼儿园的车上接下来，造成这个脱水的这样一种情况。其实所以大家这个家长现在开车的话，这个不要以为车里面就是安全的，其实车里面也是危机重重、嗯、 对，因为在这个里面他父母是那个小孩在睡觉，然后他们开着暖气、嗯、 对， 车钥匙也没有拔，嗯，就可能以为很短的一个时间就让小朋友睡吧， 就 但是造成的惨剧。 对， 好了，来接听下一位彭小姐，对吗？ 啊，对， 哎，你好，来自哪里？ 啊，我来自湖南岳阳。 嗯，对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事情，你怎么来看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父母是有一定的责任的。 嗯。 首先，就算他把这个婴儿留在车里面，然后父母就离去了。首先，我觉得如果就算没有这个偷车的人，或者说偷车人最后所做的那些作为，有可能孩子在室内就会窒息，或者因为其他的一些方式而产生一些生命的安全问题。 对，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这些父母，因为小孩越来越多，他们在做父母之前也应该接受良好的一些对于怎样培育孩子、怎样照顾小孩子，能够让自己小孩子的身体更加好的一些这样的培训。不要再让这样子的惨案再发生了。 嗯，那你觉得这对父母还应该受到惩罚吗？虽然我们知道他的惩罚已经非常大了。 嗯，我觉得应该就是教育吧。我觉得再多的惩罚也，我觉得痛定思痛，他们已经因为自己的错误得到了一些惩罚，我觉得不需要再其他的惩罚了。 嗯、好，谢谢彭小姐。 这个彭小姐的这个说法也是我们在昨天在网上的讨论当中，很多人也提到说，哎，这个死者为大，或者说这对于遇害者的这个家属来说啊，尽量还是保留一些这个人性或者说同情。 对。 但是我相信这两者并不是冲突的。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里面的这个道理能够理顺的话，相信对于更多的父母来说可能有一个借鉴的意义。 刚刚其实那个彭小姐她说到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嗯、就是如果没有倒车的人、 嗯、 那是不是以后比如说小孩三个月的时候他们会再次把小朋友放在里面，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安全的。 嗯嗯、 所以这个其实在对于这个父母的之前的一些安全性的教育问题啊、嗯、这是非常重要。 你是说到车啊，现在这个大家开车带孩子的这个情况越来越多，我就说几个我自己见过的其实是安全隐患 的、嗯很危险 的。一个是把孩子放在副驾驶座上。 嗯，而且没有那个 BB的那个 安全座，没有儿童椅、嗯、其实我知道在国外的是一些就是法律性的规定，你即使坐 在 后座， 对， 儿童都要以有适合他年龄段的那种安全椅，而且是得带上安全带的，这是严格。坐在前座上，儿童坐在前座上，这是不可想象的。 嗯， 因此这个车啊，在这个大家如果开车带孩子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哦，是一位先生，丁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来自哪里？ 嗯，这个父亲啊，我觉得有点太马大哈了。 嗯， 你不管怎么说，带孩子出来，在这个又那么小，你才两个月。 嗯， 你不管怎么说，你不应该丢开孩子放在车里不管呐。 对。 这个刚才听那个专家说，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但是有一个问题，但这毕竟才两个月，你不管怎么，你不能放在车上，对不对？ 嗯。 就是、嗯、这个就父亲，我觉得。当然还是因为咱们还应该有着人性同情心哈， 没错， 就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有很让人悲哀的那种感觉啊。 是， 对，所以给大家警示，你觉得是什么呢？对大家的一个警示、 啊。什么？ 给所有人的一个警示，大家需要警惕的， 啊、 嗯。 给我们大家一个警示，我就觉得，就通过这个事也告诉那个带小孩上车那个父母啊， 嗯， 最好是小孩啊，最好特别是没满岁的最好是能不要离开父母。 嗯 嗯， 好 好，非常感谢。丁先生是来自哪里？ 成都。 好、哦、成都的朋友，感谢。好，这丁先生还是提到了说这个是一件非常让人悲哀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已经超越了一个刑事案件，对于 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情感上的一个冲击。今天微博这个李开复发了这么一则新闻，说在几个月前 纽约 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事件，有一个偷车贼发现车上有婴儿之后呢，他是把这个婴儿就送还了，把车也送还了。 这个小偷已经把车开走了，然后开了2英里回来以后，发现后座有个8个月大的小孩，然后他马上就车停好，还报警，报了2次警，告诉 他等于说这是一个自首的一个行为。 对对对，是的，那这个警察后来找回了车子以后，就谴责这个父母，说这个父母的脑袋坏掉了，但是并没有起诉父母啊。但是在国外虽然有这相对的法律，这个人性也在和法律之间有中间有一些这个界限的。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也是一位先生，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哎，你好。 来自哪里呢？ 香港。 好，香港的朋友，你怎么来看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话题啊？因为香港是有这个很严格的法律的嘛。 对，因为香港如果是这样的事情出现的话，父母是要负责任法律责任的。因为他是未成年人，他没有负到那个监护人的一个法律责任。 那所以在内地发生这样的事，你觉得对于父母来说最大的警示在哪儿呢？ 我觉得其实如果可以稍微以示惩罚，但是呢可以缓期执行吧。其实这样给更多，因为我觉得这样是缺乏一个常识，就是说呢内地很多父母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是缺乏一些常识，所以要更多的进行一些常识的教育吧。 好， 这个贺先生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觉得缓刑啊比较适合，要以示惩罚，但是当然从人性考虑也不宜太重， 可以让他们去教育一些其他的一些父母亲关于这方面啊。好，我们再来接听最后一个电话，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你好。 哎，来自哪里？ 我来自河南信阳。 您说说您的意见吧。 我意见就是这个父母啊有责任，首先咱同情他，是不是？年轻的父母大说那些看好小孩，再回家来了他们两个人应该把孩子看好。你就是你要不偷车把孩子偷走，不也是挺揪心嘛，对不对？是不是？ 是 这个罪人，这个应该罚，全国人民都气愤。对不对？投案罪大极恶，也要判极刑呐。 好的， 是不是？ 好， 感谢这个河南的朋友，这个也是表达了对于罪犯的这一个谴责。当然，这个最后应该是交给法律来审判来惩罚。好，应该是到目前为止是今天男士反而打进来的这个发表意见比较多。 我其实在网上看到这个新闻的视频啊，有一些就是因当这个罪犯周某被抓到了派出所之后呢，外面聚集了很多的群众，然后他们在大声叫喊要见这个犯罪嫌疑人。他们就说因为这个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就是当场的，可能他们有一些情绪化的指责啊等等等等。 好，我们还有一路热线打进来，潘先生啊，我们听一下潘先生应该是见最后一位听众了。 潘先生你好。您好，来自哪里？ 我广东。 广东的朋友怎么来看今天所说的这个事件呢？ 我觉得这个命题是伪命题啊。 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为什么不觉得这是社会问题或者是政府问题呢？你想想看，大冷天小孩子在这里车上还有暖气线，不过像放一放，进去开了暖气再来抱孩子，反而要让这个失去小孩的父母应该承担责任。 所以你觉得他的父母没有责任？ 我看见这个命题呢，就觉得我们的凤凰变成大鸟了。 好的，好，非常感 谢 潘先生的意见。潘先生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就觉得不应该讨论这个父母的责任，恐怕更多的是这个社会出了一个问题。那当然这个光天化日之下有一个偷窃的一个行为，不光偷窃，发现车上有孩子还非常残忍的向这个小生命下手，这确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 大家的这个愤怒的情绪已经占主导的地位了。 没错。 好，那我们以上就是今天的有话直说，说到的是长春婴儿之死，父母是不是要负上责任呢？ 现在长春已经是全程在为这个婴儿进行一个哀悼了。 送上这首歌，宝贝，张悬。以上是今天的三D化新闻。